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95集，刺痛。殷侯话出口，众人一愣。 人？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领路人，也就是开门人。比如说万咒宫的守门人是申家人，剩下的最后一个传人就是申县那个傻小子，但是那小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到，于是乎就算你到了西海月亮湾有了地图，也根本进不去万咒宫。冰刃殿的引路人是冰雨族，已经灭族了，留下来的血脉就在你外宫那一条断了线。 殷侯说着指白玉堂，白玉堂一愣。 我外宫？ 不然你以为你外公和你娘是怎么回事？跟个冰棍似的寒气逼人。哎，你外公没继承下来冰鱼的血统，冰鱼传男不传女的，你家血统还跟狐族旁支给串了，就是你爹那一支，最后生下来你连一点寒气都没剩下，于是就算到了极北找到了冰刃殿依然进不去。海龙墓的引路人是海龙族，早在几百年前就灭绝了，而且海龙墓在哪儿连妖王都拿捏不准。最后的这座迷城则是在鬼海之中，沙妖族是唯一的引路人，而且据传说在百年前就已经灭绝了，谁知道竟然还留下了林业火，那小子的血统还被波斯人给串了，有没有继承下来还是两说。 对啊，用妖王的话说，那些年轻人太不检点了，把血统混得乱七八糟的，这下好了，都不用防盗了。 众人纷纷扶额，好复杂。微臣继续擦拭几只小狐狸的雕像。 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了，具体还是要问我二师兄啊，他更加清楚一点。 也就是说，要解开林业火和邹良之间的矛盾，就得查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对不对？ 其余众人都点头，暗暗担忧。还要证明他俩的父辈和彼此的死没有关系，不然就算查清楚了确实是世仇，那更加没可能和好了，真是难办。 那个鬼海迷城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得到之后可以战无不胜？ 微臣一耸肩表示不晓得。 当年150000大军失踪的不明不白，那些兵将的家人应该也还健在，无论是为了谁都有必要查清楚，不能就这么拖着。 包大人表情严肃，赵普表示同意。 这样吧，我们再休整两日做下准备，大后天一大早启程北上，先到黑风城再做打算。 众人都点头。走出了宝塔，白玉堂就发现天尊不在院子里。 是不是又走丢了？ 白玉堂想找找天尊，殷侯摆了摆手。 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把他带回去。 白玉堂微微愣了愣，不过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众人离开南安寺的北院，踏入南院的一瞬间，又变成了喧嚣的景象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回头看掩映在木棉树中的那座白塔，此时日头偏斜，金色的光将白塔的一侧照亮，另一侧则显得暗沉。白塔顶层的窗户边，天尊看着展昭和白玉堂离去，他缓缓回过头，望向身后静静矗立的雕像。当视线落在那张面孔上时，他莫名一阵晕眩，恍若隔世的感觉刚刚升起，心头微微一点点刺痛，但是瞬间又一空。天尊茫然地站在那里，看着那尊雕像。天尊伸手，指尖微微触碰雕像坚硬冰冷的表面，随着他的动作，黑色的长发缓缓变成了白色。楼梯上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，没一会儿殷侯走了上来。 走吗？ 殷侯站在楼梯口，对着还盯着雕像发呆的天尊招着手，天尊朝他走过去。 那个雕像看着好眼熟啊。 殷侯眉宇间微微动了动， 摇头，伸手轻轻抚过天尊颧骨的位置，转身带着他下楼。天尊摸了摸脸，仰着脸看屋顶。 漏水啊， 赶紧走。 殷侯急忙拽着天尊出了白塔，等在门口的微臣和他交换了一个眼色。殷侯点点头，微臣赶紧把门关上。天尊边走边继续看木棉花，直到出了南安寺，天尊搔搔头。 我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？ 是啊，玉堂让你收拾东西，要去北边了。 哦。 天尊一拍手，甩头要回白府，不过走错了方向，被殷侯拽去另一边。街上不少人都看到他俩了，也有些好奇，天尊几天不见更年轻了，头发都黑了，果然老神仙就是不一样。白玉堂心不在焉地往回走着，就感觉被人拍了一下肩膀。白玉堂转过脸，拍他的是展昭，展昭抱着胳膊眨眨眼。 哎，你猜外公和天尊当年干嘛要去万寿宫啊？ 入万寿宫则百病得治，永生不死。 龙九炼和你师父是师兄弟，可是关系不好的样子。然后龙九炼包括夜叉宫的人都有怪病啊，根据公孙说的，都跟万寿宫有关系。 似乎是有点关系。 不过我们这次要先找的是迷城。 先？ 白玉堂看着展昭，展昭对他眨眨眼，两人正眉目传情呢，后头赵普凑上来了。 哎，那天萧童还给我写信，说是最近不少人总在骷髅海附近转悠。 什么人啊？ 老朋友了，除了辽国西夏那群人之外，还有轩辕破的人。 轩辕破？ 展昭一听这名字，嗓门就拔高了几分，眼里杀气腾腾。白玉堂伸手捏了捏他后颈，示意他冷静。 那厮又想干嘛？ 反正没什么好事就对了。那帮人生在塞外，长在西域，那一带巫妖僧侣众多，别是哪个犄角旮旯里躲着个百十来岁的老头知道鬼海迷城的事情，那就麻烦。 众人也觉得值得担心，西域诸国苦苦寻不到对付赵普的方法，而且自己国内内斗消耗了太多元气，要复兴谈何容易。大宋这边好山好水又富足，这么大块肥肉在身边，那几只恶狼哪有不动心呢？别是想铤而走险进鬼海找迷城。赵普挑着嘴角，似乎心情还不错，搓着手自言自语： 哎呀，爷好久没打仗了，最好能送几个厉害点的过来给爷消遣消遣。 轩辕破那小子上次让他钻了空子，这次一次收拾他。哼。 白玉堂无奈摇头，总觉得这次西行铁定热闹。公孙抱着小四子，看着赵普展昭摩拳擦掌的样子也有些无语，小四子则着趴在公孙肩膀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望着远处南安寺里只能看到一个尖儿的白塔，发着呆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开封府众人到南安寺，打听来了不少关于杀妖族的消息，再结合赵普从欧阳老将军那里打听来的邹良的身世，拼拼凑凑大致勾勒出了一些当年恩怨的原貌。于是就连不甚八卦的包大人都有些替林业火和邹良担心，这事情若是查不明，两个年轻人大概从此之后就要形同陌路了。可就算真的查到了，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恩怨更深，一种是恩怨解开，总之替两人捏把汗就是真。幸好在魔宫这个年过得还挺好，众人休息得不错，精神饱满，都收拾东西准备西行。远行前有不少事情要打理，公孙一贯都是最忙的，开封府的皇宫大臣们等了他小半年了，可逮着人了，赶忙请家里问诊。小四子也挺忙，一会儿被抓进皇宫陪皇太后，一会儿又被带去九王府陪皇太妃， 刚回开封府就被厨房大娘和丫鬟们逮住了，然后各种阿姨婆婆抢着抱。等他被公孙抢回来的时候，开封府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车队，众人都在往车上装行李呢。路过的百姓都在议论，开封府的人也太忙了，这刚刚回来又要出门呢。展昭看着厨房大娘大包小包往车上塞吃的，挺好奇。 大娘，你放那么多吃的干嘛？ 你们不是要去什么大漠戈壁吗？我做了好些腊肠和窝头，这些个放多久都不会坏的。你也知道你是路痴啊，万一进了沙漠迷失方向，还能熬几天？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哭笑不得看厨房大娘。 大吉大利啊，大娘。 厨房大娘捂嘴笑着进去了。展昭见东西都装得差不多了，其他人也整装待发，就转了个身进开封府，准备看看还有什么要带。刚走到门口，就见小四子拖着下巴坐在门槛上，正在发呆。展昭看了看小四子看着的方向，似乎是盯着门口的上马石，就走过去蹲在他旁边看他。小四子这几天一直都是这个呆呆的状态。展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见他没回神，就伸出手指头在他肚皮上戳了一记。小四子扭过脸瞧他，顺便摸摸肚皮。 小四子想什么呢？ 妈妈，小林子和周周都是捡的吗？ 展昭愣了愣，点点头。小四子指了指自己。 我也是捡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